在跳动的音乐中旋转，在交错的舞步中穿梭。谁知道爱在我的心中的迷惑，在耀眼的镭射中追逐，在摇摆的人群中淹没。谁知道爱在我的心中的迷惑。会穿的衣服不停在转动，变化的心情不停在我心中迷惑。在交错的舞步中穿梭，谁知道爱在我的心中的迷惑。在耀眼的镭射中追逐，在摇摆的人群中淹没。谁知道爱在我的心中的迷惑。会穿的衣服不停在转动，变化的心情不停在我心中。